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244集，萌宠的危机意识。回到前院，酒菜已经摆上了，由于都是补品，所以小孩子不太适合吃。正好有现空岛来的蒸螃蟹，红酒娘和蓝狐狸就一人一个抱着小四子和萧良给两人剥螃蟹吃。 公孙先生，你是怎么做到这面人血咒的？ 子怡说的一点都不错，那些个什么面人血咒起死回生都是骗人的。 啊，先生说的有理，怪力乱神太过离奇，不可信呐。 先生，那究竟是怎么回事？ 其实一开始方武就没死，他是假死。 什么？ 可是方武在开封府的仵作房停尸了一晚呢，确实没气了，你还验了个头发，说是毒死的。 问题就在这毒上面，方霸之所以那么忌讳方君的尸体被破坏，就是因为有人告诉他，尸体不完整，人就不能复活了。 可这复活跟咒术没关系？方武和方俊是中了同一种毒，这种毒其实就是假死的药，能让人假死，而通过解药可以让人复活。 聪明，我刚才用白鼠做的就是这个试验。 可为什么又变成面团，而且是符咒取出被烧之后？ 这就是关键。其实那张咒符并非是真正的咒符，而是解药。 咒符就是解药？ 嗯，这咒符里不只有解药，还有毒药。 能让人变成面粉团子的药？ 机灵。 众人也无语，展昭正经跟个猫似的，机灵鬼一点就透。 这种毒药叫剑锋禁，其实是一种机关常用的药。 这药是有，常常涂在重要信函上，只要将信件看完之后在风中一抖，就会变成灰烬。 就是这个东西。 这东西通常都是用来传一些机密文件，看完信件只要烧一剑锋就会变成灰烬，毁灭证据。 其实具体的操作过程很简单，首先下这种毒。 公孙说着取出一个小瓶。 这是我根据方俊方武的头发里检查出来的毒药做的慢性药，多服用几次人体会立刻产生中毒症状，就好像个人过招的时候突然死了，其实是进入假死状态。等人假死后，将人尸体的背部左上方心脏的位置的皮肤切开，将这一片特制的符咒放到体内。这符咒的一半是解假死的解药，一半是剑锋禁。解药和剑锋禁一起顺着血液缓缓流遍全身，这个过程中符咒也会随着血脉的律动而一点一点往上，最后停在了腔子附近。 众人皱眉，原来如此，解毒的同时也伴着下毒。 解药将假死的人复活，然而同时毒药也在他们体内随着血液流动而一点一点侵蚀身体。那几个人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不会流血没有痛觉的活死人，他们本身就活不了多久。 因为不知道痛，不知道难受，所以会力大无比。 骨头受到腐蚀，所以身体轻了许多，身轻如燕的感觉。 火以火烧烟飞，惨叫的其实是烟飞本身，因为剑锋镜早就铺满他全身，所以他一旦着火，身体就和那些书信一样化成灰了。骨头还有残留，因为被侵蚀过，而且毒液在血液的皮肉里面没有完全侵蚀骨头，根据中毒的时间长短，骨头的磨损程度也各异。 原来如此。 而黄石海他们被砍成几段之后，因为身体没有知觉，所以只剩下头还会动，看起来很诡异。而将符咒挑出腔子用火烧化，这不过是一个假象而已。挑出的符咒就算不点燃，光是等一会儿，尸体也会塌陷变成灰烬的，这和书信是一个原理。枪子只要被切开，灰飞烟灭只需要等一会儿。 众人这会儿算是彻底明白了。 那方俊是有人挖走了他的咒符？ 我觉得应该是有人想方俊死，不想他复活，而至于符咒有没有被植入，这个两说，说不定根本就是用来骗方爸的一个幌子，让他以为是开封府的人破坏尸体，导致他儿子无法复活，而方武却复活了，更让他深信不疑，恨死大宋朝。可能方爸本身并不知道符咒的真实秘密。 这么说，如果给方俊的尸体服用解毒药，他还能活过来？ 可能，不过还要看情况。如果他们没保存好尸体或者埋了，那就难办了。 要化解方霸的戾气，只有救活方俊才能让他醒悟。 可惜大错已经铸成，老头的话你也听到了，除了被蒙蔽之外，他自己也不是没有野心。 众人都点头，不过也松了口气，谜团终于解开了，不用再被面团困扰了。 起死回生的李崇进、李云、黄石海、燕飞、梅普和尚应该都是假冒的， 他们脸上身上应该是有面粉做的面具和一些特征的，很特别的面粉易容术，所以才会打架的时候往下掉面粉屑。 面粉易容比别的易容好，如果是人皮面具，尸体塌了面具还在，一眼就看出是异甲的，可面粉不同啊，和灰烬一样是变成了粉块。高明啊。 对方只是找到了黄石海、梅普和尚和他们的兵器，并且内力武功接近，可能专门练过，制造出起死回生的假象来打这一仗，真正目的是为了最后利用假的柴荣来抢夺天下。 赵普冷笑了一声，伸手捏了捏公孙的下巴。 哼，不过对方如意算盘打尽，机关也算尽，肯定没算到我这儿有一个天下第一的神医，破解了他们处心积虑准备的完美计划。 公孙斜着眼睛看他，赵普只好讪讪放开手。公孙低头吃饭，他的任务完成了，最后破案还是打仗，就是其他人的事儿了。想到这里，大概是心情好了，就往赵普碗里夹了筷子菜。赵普睁大了眼睛看着，小四子也睁大了眼睛。 喂，爹爹是不是夹错了？可是我离爹爹好远，明显不是夹错的。 赵普也低头吃饭，心情超级好。包岩激动地拍手，他也被这难题困扰的好几夜都睡不着，如今终于真相大白了，公孙俨然已经成了他偶像，而且包岩觉得公孙这个目标比他爹包青天要接近，起码公孙跟他一样白啊。 求王爷，接下来 最麻烦的谜题既然解开了，之后就好办了，包相不用担心。 甚好。 展昭啃着螃蟹，就看白玉堂凑到他身边。 猫儿，风头都被抢光了。 是呀，怎么办？再这样下去没有存在感了。 没事，好歹你也是开封萌宠，不怕啊，下次打仗收了柴荣，将这风头抢回来，让赵真封你当一个天下第一萌宠。 展昭也不知道明白没明白白玉堂的眉目传情，反正知道这耗子一定没说好话。只是展护卫万没想到，白玉堂这回好的不灵坏的灵，几天后他还真是出了个大大的风头。只是这风头可是给展护卫惹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，气得他誓要白玉堂请他吃一世的大餐都不能补偿回来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